您要是有时间您就来，没时间也得来。感谢您各位，怎么能报答您呢？ 嗯， 那就只有多说， 哎， 多演， 对， 让您各位开心，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嗯， 还是那句话，感谢您各位的光临。头里有很多的相声演员都说了，把我搁在这位置上我也有点尴尬，你说万一您大伙儿鼓完掌了我说的不好那怎么办呢？ 嗯， 您也别骂街，但是有一点 啊， 我肯定卖力气，尤其是今天咱们多说一点，咱们说完一个大段翻一个大段，再说完一大段，我好像上当了。 台下不是这么说的啊。 对对对对，其实大段就是十分钟的意思。 没听说。 感谢您各位吧。 嗯， 这个我跟刘云天以后每周六晚上在这儿等着您 恭候。 比如说您住门口来这儿方便，您就可以上剧场这儿来买， 直接买。 希望您多听相声，支持传统文化。我不是捧你们各位 啊， 现在爱听相声的人太少了，其实相声是假象繁荣，并没有这么好的市场，你们就是中国曲艺事业的支柱。如果说有一位不听相声，相声就算是完了。我敢说，北京城懂相声的今天都在这屋里坐着。哎呀，我捧你们了，一会儿你们也得捧我啊。 没听说 交朋友就是有来有往，你知道吗？感谢各位，今天我们俩人说什么呢？ 嗯， 其实刚才在后台想了半天，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媒体朋友。 是 啊，刚才在后台一个多小时的采访。 嗯， 说为什么要跟胜利剧场合作？ 嗯， 然后为什么要跟满座合作？初衷在哪儿？票价定的是什么状态？然后是不是低端，希不希望让老百姓进来，问题都回答差不多了，他们就在问我是不是退社了啊。我说你们呀终于绕到正题上了。说说刘老师吧。哎，这个话题好，因为什么呢？刚才也问他是不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嗯， 我们哥俩呢是一直是就是搭档。问他为什么也不参加那边演出，因为我们俩是一对儿， 嗯， 合作年头那相当长了， 可不， 那不短了， 嗯， 相互都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感情，搭档六年，你娶媳妇几年？ 你管着吗？ 你看他都忘了， 谁忘了？娶了一年， 娶了一年媳妇，娶了一年的媳妇， 没听说过， 我这。这个买卖不错呀，我拿这当活干了。 没听说过， 娶了一年的媳妇。 谁娶？我这身体也定不住似的。 不还有我呢吗？ 那你娶一年的？ 就是说刘老师吧， 嗯， 娶媳妇刚一年，跟我搭档六年， 是 也是确实去年吧， 嗯， 去年5月16号， 对。 刘云天结婚，娶一大胖媳妇儿，长得这漂亮， 好看， 啊，这大饼脸，圆脸，黑灿灿，哇， 别黑灿灿，这还有人样儿。 结婚一年， 嗯， 这是好事儿， 对， 喜得贵子，哎，媳妇儿又怀孕了，你说这一年就怀孕了，俩人急脾气， 不是， 赶紧要，怕以后要不了了。 没听说过， 媳妇儿怀孕了。 嗯， 我能不替她高兴吗？ 也美， 合作六年的搭档， 嗯， 结了婚了，而且媳妇儿马上怀孕，马上就要有儿子了。当爸爸的这个心情是不一样 啊！对对对， 那是不是？我也替她高兴。刘云天马上就要做爸爸了， 是是， 我要抱孙子了。他三代人呢， 没你什么事儿，知道吗？ 我是多少年？你像我这个岁数就当爷爷， 你这当什么爷爷？ 你这 辈子当不上了吧？跟你 这是组织对我的肯定。 你有什么组织啊？你哪有组织？ 你就说这意思嘛。 是 美呀、啊， 嗯， 是不是喜事儿 啊？这对， 替他高兴， 嗯， 替他开心。嗯、刘老师在相声演员这个岁数能有这样的成就，很不容易。 您抬举， 您今年高寿？ 谈不到高寿，我呀。27岁 、 嗯、 十岁从事这个行业、 嗯、 十岁拜北京相声名家孟凡贵先生， 是 我也是十几岁来到北京，虽然说我祖籍是天津人，真的，但是我在北京生活 嗯， 也是十几年了，而且以后肯定是定居在北京，要按照常理来说呢，我应该算一个北京人，场下我估计也有很多的北京人。 嗯， 他的师父孟凡贵先生，北京的相声名家，师父，父亲的父，他等于就是孟先生的儿子呀。所以说，你师父是北京人， 北京人， 你就是北京人的儿子。 我就是。 哎， 我谢谢大伙儿，我谢谢大伙儿。 我刚才也说了，我也算个北京人。所以说抱孙子也是应该的嘛， 这来回说这点事儿是吧， 就说这意思， 这没你什么事儿， 说这意思，十岁就从事这个行业， 这倒是， 俩人搭档六年，没少从您身上学东西， 您客气， 从您身上没少学东西，从您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就是，哎，这叫什么话， 很多， 嗯， 刘老师跟我不一样， 嗯， 我这个人生活单调，说相声， 嗯， 然后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最多上会儿网睡觉，啊，没有别的其他爱好， 比较乏味。 刘云天不一样， 我呢 爱好广泛， 多呀， 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嗯，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没有不行的。 玩儿、 哎，弹琴弹得太好了，弹琴啊， 嗯， 不弹现代的，钢琴不弹，这个吉他不弹，西式的都不弹， 不玩 古典乐器。 玩什么呀？ 古筝， 嗯， 最喜欢弹古筝，摆好了古筝，洗洗手， 真爱干净， 弹琴， 嗯， 当当当当当， 什么动静儿？ 好曲子，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啊！ 是是是， 这个气魄在这儿。当当啷当当， 这合适。 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 我就会这两段是吧、啊？ 他在家弹琴， 嗯， 他爸爸在家绣花。 哦，我父亲，不绣。哎， 老爷子神功盖世， 什么神功盖世？ 叫什么不败？ 没有， 什么不败啊？ 东方不败没有？ 哦，是吗？ 什么是吗？ 老朝阳不败， 干嘛还朝阳不败呀、 啊？朝阳在东边。 这，不在不在。 老爷子那眼神撩人。 您这个啊。起哄吗？ 神功盖世？ 没有，没这事儿。 行， 有点正形啊。我是弹琴， 弹琴。 但我们老爷子不那样。 弹得好，这么多乐器，没有拿不起来的，就没有拿不起来的。 我这干嘛说两遍？ 就是没有拿不起来的呀。就你甭管古筝 啊， 拿起来，走。吉他，哎，走。 不是，哎，行了， 钢琴走， 哎，这撂下， 打衣柜，哎， 我搬家 冰箱 撕的似的， 彩电加钱啊， 那就是搬家的， 是吗？ 不像话， 我不懂啊，不懂， 你不懂别瞎说啊、嗯。 弹琴弹得好， 倒是会弹两下， 别的行， 还会什么呀？ 画画得好， 一般，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是我呀， 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 行了，你这半句话挺好嘛。 写字写得好， 嗯， 一手好字， 画画画得也好， 不行， 但是他不如我们嫂子 啊，我媳妇 嫂子画画画好， 嗯， 从小就学这个，正经毕业，嫂子美院的 啊，对， 是吧？ 是是是， 美院的模特， 哎，别模特， 你说什么姿势啊？ 什么？哎，这没有，不是模特。 型男 哦，不，什么型男的？ 对对，型女，型女， 型女也不 行，不行？ 什么行不行？他是学生， 学生， 对， 美院的学生， 学生， 模特系， 哎，模特不是模特，学画画的， 学画画，学背画， 别背画， 学画画， 他就画 画画，就画画， 哎， 嫂子画画画的好，哎，他也行，也不错， 嗯， 看书看得多， 这是 爱看书，天天在家里看了， 嗯， 古典名著。在家不光看书，什么都看，看电影， 电影看， 电影看， 嗯， 爱看那个残忍的鬼片， 对， 害怕，躲被窝里，哎呀，看眼， 哎呦， 吓死我了，吓死我，你别看了， 就最好别看， 《电锯惊魂》 啊， 来看这个， 哎呦， 就喜欢这个， 啊， 你看他这形象就是那， 甭看我这形象， 鱼跃屠夫那种感觉。 不是那人 爱看这个， 嗯， 爱写爱画爱记， 对， 下棋 也好， 下棋也行，嚯，下棋下太好了，下棋有级别， 我 下棋黑带， 我黑，这叫柔道，啊， 你说打谁吧， 啊，什么叫打谁呀，啊， 嗯， 下棋那是段位， 段位， 哎， 你几段， 我几段，什么几段，还分段，不是分段， 嗯，几段， 没段， 没 就会下， 就会下棋， 嗯， 下太好了， 是 不跟我下， 跟谁， 我臭棋篓子，我超级篓子，跟我一个演员，大伙儿很熟悉，这演员叫李菁， 知道？ 哎呀，前一阵新闻都是他。哎呀，他们私下走的关系很近啊，很近。 别这么说， 关系走得很近，没事老跟李菁下棋， 倒是熟 啊。李菁刚才头里演员也提到了，老是这种声音， 跟鸭子似的。 啊，对对对。哎，干嘛？讨厌，脾气慢。家里边人说话都脾气慢，他随他父亲，他父亲也那样。他们俩说话你分不清是谁。你俩人聊天， 嗯， 我回来了，好儿子，嗯， 真一样。 你看那俩人声音都是一样的。 嗯， 你上家串门去也是，所有东西都慢。 是， 家门铃了，叮当。 嚯， 屋里边李静说：“谁呀？”屋里狗也叫：“妈。” 嚯。瞧这一家子， 他推门一看，不是狗，是他妈。 哎呀，去， 干嘛呀？ 哎，别这么说， 这种声音没事，他们老一块下棋。 这倒是， 不是上他们家去， 嗯， 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哎，就俩人， 家里没有其他人， 嗯， 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图清静。 不是上李菁他们家去， 嗯， 就是上他们家去，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那当然， 不是上他们家去。就是上李菁他们家，家里没有其他人，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我你等会儿吧。 血淋淋。 来来来来，干嘛来回说这两句？ 就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这什么意境？这意境忒深了，理解不了。 他去李菁他们家， 嗯， 按门铃，叮当，门一开，两个人四目相对。来啦， 太慢， 他也是不好意思上人家去。 哎呀，嗨，什么模样， 让到屋里边，先奔哪儿，奔书房。 他们家有书房， 书房先写字，下棋之前先练字，先作诗。 对， 文人都是这样。李菁家书房太大，大书房啊，大写字台，巨大无比的写字台， 多大个儿？ 两米长，大写字台。 两米呢？ 一米八宽。 一米，这什么尺寸呢？您这是 写字台，哎，上面搁着笔袋，大笔袋 啊， 里边装的全是荞麦皮。 那不就枕头吗？ 笔袋啊， 您打住吧。 铺着褥子， 褥子 粘的，粘的铺粘的，写字写字， 练 写累了躺会儿。 别躺着，没听说过，就练字。 啊，练字练够了， 嗯 嗯，写。提起笔来， 哦， 天笔， 你瞧这架势， 干嘛呢这儿？ 洗澡去吧，洗澡去吧。 哎、对，没法不洗。 都黑了，都黑了。 我甩他干嘛呀？ 下棋之前先要洗澡。 啊？我洗澡？ 这是对棋的尊重，互相都要尊重。 是吗？ 摆上棋盘，放上棋子儿，二人对坐，沐浴更衣， 还有这项运动呢， 洗白白擦香香啊， 这是 你看 行行行， 排排坐吃果果嘛， 什么词儿啊，这 你没哄过孩子，你俩懂这个， 我哄什么孩子， 你没哄啊，你我净净接孩子放学了，哎，这都坐好，洗白白擦香香， 不是怎么这么放荡呢，你 这不叫放，这叫天真，这叫天真， 哦，这叫天真， 这天真没有邪，知道吗？天真无邪，一点都没有邪， 太天真了。 洗干净了， 嗯， 擦干净身上的水珠， 得擦擦。 二人对坐， 坐。不，您等会儿去。哎，不是，您能让我们穿上点吗？ 不冷。 哎，不冷不行。穿衣服 不是没关系，你不懂，过去这要求的是一种意境， 那不行， 而且过去下棋不像现在，那桌子不是这么矮，看不见，就是不穿也看不见，桌子都高， 挡上了， 桌子高，但是李京层， 哎，那也不行，也得穿衣服，俩老爷们光眼子跟那坐着好看的， 啊，穿上很简单的服装， 那也得穿。 二人对坐，点上一盘檀香， 凝神的， 闭目养神。 哦，睡了就行了。 50分钟把眼睁开， 睡一觉了。 啊，我回去了。 嗯，就爱睡觉。 哦，不是，下棋，开始下棋。 哎，下棋， 开始 当洗浴， 开始下棋，咱们下棋都抢。 嗯， 我先来啊，我不管你那个，我先来。哎，我来这个，这咱都抢，不人家不，文人，他就是谦让， 礼貌。 李京比他年长几岁。 嗯， 来，先帝，请。哎呀，哥您太客气了，您来吧。别跟我客气了，还是你先来。 嗯， 好，我当仁不让。 嗯， 哎， 啊， 哥， 哦， 为什么没有车马炮？ 为什么？ 啊，这是围棋。 嗨， 哦。原来是围棋。 对， 告辞了。 哎，别走啊，回来，我都这智商就甭下棋去了。 你主要是为上人家洗白白去。 这 你还擦人香香呢。 擦什么香？ 你还穿人一套睡衣走呢。 那没听说过，不起哄。 就说这意思呀， 就好 琴棋书画文墨消遣最爱， 喜欢。 我也好这个。 谁呀， 我喜欢这个文墨消遣， 瞧不出来。 没事，我在家就文墨， 弄一鼻子黑是吧， 像话。我也喜欢这些，看个书啊， 您爱看书， 写个字啊，画个画，好这个， 这也行。 那当然。 哎，咱不是说这样，咱俩来回文字游戏。 您要跟我在这儿连一连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我出 连句嘛。 嗯， 大大句大大句啦啦家，看大戏。 我说咱俩岁数还小点是吧，嗯，不像话。连句咱玩点成人游戏啊，就不玩那个。 拜拜。 别走，别走啊。不是，我跟你说， 你跟李京玩去。 不是我， 哎呀，我可不玩那个。 不是， 我说相声没这么大罪过， 你先别。 我说单口吧，以后你这是老有一个捧哏演员猥亵我，这 不是我猥亵你干嘛？你也什么都没有，你这玩意我跟你就是你刚说那拉大锯的扯大锯，那不是小孩的吗？ 嗯， 咱玩的玩成人的，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连一连句， 连句 可以啊。 可以 那您出个题目， 我出题目，咱来一回八大吉祥。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段呢，咱们欣赏的是曹云金还有刘云天为大家带来的相声《八大吉祥》。这两个人前面这电话可够长的，还没到正活呢。下半时段咱们就该好好听听他们这正活表演的怎么样了。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没想到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 我是姜昆，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我是徐德亮， 我是张伯鑫，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曹云金和刘云天为大家表演的八大吉祥的传统相声节目，才是一个电话刚完，真的该到正活了。咱们呀接着听吧。 咱来一回八大吉祥。 八大吉祥 什么意思？ 不明白没关系，跟您解释解释。这题目呢有八个字儿， 八个字儿，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这么八个字儿。 没记住。 不用记住。 不是，八大吉祥。 我营造一下气氛。 你看鬼片看多了，什么气氛啊？这这，我就不爱看这个。你老提这个，你是讨厌。这这这。 OK， 你要再聚我咬你啊！ 不是，八大吉祥， 不是， 不是，你这让人觉得咱俩有点深度。八大吉祥， 这不是有深度，这是有病，你知道吗？你上这勾魂来了是吧？ 咱就来八大吉祥， 八大吉祥，还那么吉祥呢？您打住吧。八大吉祥， 八大吉祥， 你已经着了魔了。八个字儿，天桃林海灯莲香八，你怎么跟保罗似的呢？干嘛呢这？ 保罗是这样， 行行行行，这都多讨厌！我跟边抓闹我，不是，我说咱弄点成人的，您老跟这抓闹玩儿，您这。有点正形。 是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这么什么手势这个？你说手歌好，八个字儿， 八个字儿。 哎，里边有规矩， 每人说几句， 一人四句， 一人说这么四句。 哎，咱拿这头一个字天字举例子 啊，把这字儿怎么念？ 得拆开了念两个字， 念成两个字。 这是头一句，后边三句呢，得有三位古人， 出现三位古人， 得说得出来。是谁问谁问谁上哪儿去， 谁问谁问谁上哪儿去。 对了，而且要求合辙押韵， 还得合辙押韵。 这三位古人呢还得互相认识， 还得互相认识。 您来得了吗？ 我行。 怎么没底气呢？ 不是，不是没有底气，这事儿是这样。 您说。 您啊这样说完了以后大伙不明白 哦，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娱乐，怎么样连句。 这样， 您出的主意， 嗯， 您举个例子， 哎，我先说， 您说这么一个， 嗯， 然后那一会儿呢，我照着您这个来， 哎，这好，我说完了，你就照我这来， 把这个形式出来， 就 古人，我说这扫地，什么叫古人？ 古人就是历史人物， 就是以前的 啊，对， 上礼拜的行吗？ 上， 上礼拜的它也是过去式，只要过去式就行 啊。就你必须越早越好吧？ 哎，对，越古老越好。 好好好， 最好你没见过那个最好了。 行行行行， 好不好？ 行，没问题。 那我先说， 您先说， 先说这天字。 天字，你叫刘云天。哎， 我叫刘云天，没问题。 哎， 我说， 你先说， 说一大念个天。 你等会儿， 嗯， 一大念天吗？ 怎么不念天？ 一大念天啊， 宝宝， 一大念夫。 我们这个不出头， 那你得说一大不出头念个天， 那这连不成句了，知道吗？ 那你说一大念个天，括弧不出头， 嚯，这进 艺术严谨 啊，这。您忒严谨了， 严谨 这样明白就完了，我就这么说了。一大念个天， 一大念个天。 哎，吕蒙问孙权， 这是谁问谁啊？吕蒙问孙权，吕蒙孙权啊， 对， 三国呀，吕蒙江东三军大都督。 哎，吕蒙 是吧？ 嗯， 问孙权，孙权，皇上， 哎，问这个， 问谁？ 关羽哪里去？ 关羽， 嗯， 关羽， 关云长啊， 大刀关羽， 嗯， 哎，嗯，关云长，嗯，大红脸，大红脸，关羽， 你这关，不不，您这关公是不是憋着了？ 那你甭管， 嗯，干嘛呢？ 三国，三国，关羽问关羽。哎， 关羽哪里去？ 哪儿去了？ 麦城奔了天。 关羽走麦城， 哎， 最惨的时候，死在那儿了。 那可不， 江东的人给斩了， 嗯， 脑袋跟身子都分开了。 是， 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 啊，这就是历史。 那当然，不玩三国杀能知道这个？ 哎，这跟那没关系。 是， 我说完了，该您说了。 完了，你听我来， 照我这来啊。 来， 嗯， 一大念天。 好。谁问谁？ 如果说， 嗯， 天字底下加个硬口字，这个字念 吞， 囫囵吞枣。 哎，就是这吞。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如果说， 嗯， 天字加上一个竹字头， 这念笑啊， 笑口常开 啊。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如果说， 如 天字加上一个立刀， 田家里 一个走针儿。宝盖土堆儿，这个字不念字。 哎，对，不，多新鲜呐，都是偏旁部首的念字。 对 对，什么对？ 对，你说的对，对，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呀？ 特安天。 嗨，我问你谁问谁？ 不是特安天，是特安天。 没问你怎么读。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一， 哎呀， 一大念个天， 这谁问谁？ 好心问路仙。 不不不，您等会儿啊！不，你先别别。 一大， 你 别别老摸我，我都丢好几块表了。 谁老摸你？你趁表 没了吧？没了 吧？你上台也没带过呀？你生活中都不带表？ 摸吧，这 行。哎， 一大念个天，好心问路仙，找来 了，找出什么来？豪仙鲁仙什么玩意儿？ 豪仙，这你不知道？这故事 是古人， 有这么一个故事叫《白蛇传》，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 白蛇那当然，《白蛇传》。 嗯， 许仙许汉文 啊，许公子 是吧？许仙娶了白娘子为妻， 白娘子 为什么呢？五百年前他们有姻缘， 嗯， 因为他救过他。他是一，其实白娘子不是人，白娘子是一大肠。 大肠， 不是，是一大肠，是一大肠， 大肠虫， 是一大肠虫。 哎，别大肠啊！ 就不是卤煮，不是卤煮。 谁问你卤煮？ 不是卤煮，就绝对不是卤煮。 这没人提卤煮。 你爱说卤煮， 我多的说卤煮。 你这叫什么？ 这 你有病！哪叫来的？ 这都是我们家亲戚，你找你。 就是大长虫， 哎， 老长呀，那个大呀，大蟒，大长虫，大长他报恩啊，报恩他就嫁给许仙了，然后一来二去呢，怀孕了，就跟你媳妇现在状态， 这 哎呀， 什么事儿这里边？ 这爷们跟这娘们儿，他就俩人， 哎，这什么词儿啊？ 反正俩人就走到一块儿，俩人就过日子，怀孕了，有这么一回， 许仙五月初五端阳日，大伙儿都知道啊。许仙回家走，走在半路途中，这个端阳日啊，他吃粽子饮雄黄， 老规矩。 可是这蛇呀，这长虫他就怕雄黄，这雄黄他害怕。 嗯嗯， 买的雄黄酒回家，往这一蹲，来吧，咱姑母俩喝点吧，怎么着，整两盅啊，整两盅，来点花生米，花生米走，拍黄瓜整，哎，黄瓜拌粉皮儿走，哎，来 皮儿， 俩人坐这整两盅。来吧，喝一杯吧。夫人满饮此杯。啊，不行不行，不上酒力不喝。 啊、 非常喝，走走来走。 愣喝、啊。 滋溜下这酒的怪 下。嗯， 雄黄酒蛇怕本身他又怀着孕呢。 嗯， 当时县院长啊，这大长虫，哎呀哎呀，嘎嘎一下就许仙啊，这嗷就吓死了。死，哎呀，干了死了，这怎么整个全死了？你看。 全死一块全死了吗？ 白娘子，赶紧走走啊，走那个仙山稻草，稻草啊，仙山、 啊、 灵芝草，大个的那个大蘑菇， 大蘑菇， 大蘑菇到那个去，哎呦，吃完这个流血鼻子， 谁让你吃的呢？ 到那灵芝草 啊， 关键这个好东西它都有人看守，有那个神兽， 什么神兽？ 哎，一个豪一个鹿， 哦， 哎。豪鹿盯着这个，豪仙鹿仙盯着这个， 看着。 哎，对，这就是我说那豪仙和鹿仙， 这倒真是古人啊。 那当然了， 这么一说合理。 然后回家，最后这怎么拿走的呢？寿星爷发慈悲，把这东西赐给他，回家救你老公去吧。行，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真客气啊。怎 么哪刷卡？我这、 没听说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POS 机、 哎，对，没有。拿着就回去了，掰完了给许仙撬开，走，塞进去，塞进去。许仙进来，撑死我了，撑死我了， 给撑过来了， 就活了。这俩豪仙鹿仙， 哦，那是古人。 哎， 那 一大那个天，豪仙问鹿仙， 这问谁呀、 啊？问南极翁哪里去？ 这南极翁又是谁呀、 啊？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嗯， 娘、 哎，什么毛病这是？ 老寿星背头。 我知道， 大脑袋， 瘦性老 娘啊！ 哎，你这背头忒大点了吧？你这肉瘤啊，您这个， 我背头都黑了。 行了，黑背儿，等会儿，我问你，这老寿星哪儿的古人？ 白蛇传嘛， 白蛇传我知道，刚说了不？ 白蛇传，这都死了，然后去盗仙草， 啊、 一个豪一个鹿看守， 对、啊， 到最后那灵芝草不寿星爷赐给他的吗？ 哦，寿星爷就是那老寿， 老寿星背头大脑袋，鸟 啊，就别鸟了，哦，就送给他了， 哎， 哦，那上哪儿去了这寿星爷？ 一大念个天， 哎、老得谁问谁、啊？ 不这样我倒不着，豪仙问鹿仙。 啊！问谁？ 问南极翁哪里去？ 啊，哪去了？ 跨壕上南天。 南天， 跨南天门啊！ 七日仙鹤， 哎，找二郎神去了。 二郎神，什么嘴呀、啊？您这都，二郎神， 二郎神去了。 哎，啊，行，这算你说上来了啊。 哎， 不赖，咱接着往下来。 来， 该说桃了。 桃， 还是我先说。 您先说桃。 说木照念个桃。 您等会儿。 嗯。 木照念桃吗？ 怎么不念？ 还真念桃。 多新鲜！ 木照念个桃。 我木照念个桃， 问谁？ 问谁问谁？ 哦，谁问谁？ 学楚问张辽 哪去了？ 问谁？ 哦、问谁？ 问蒋干哪里去？ 哦，谁问谁？ 哎呀我去！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相府献寿桃。 蒋干献寿桃、 哎， 为什么？ 曹操过生日啊！ 曹操过生日，好、哦，蒋干也是 大谋士， 谋士啊， 嗯， 好，该我 了。 一大念个天， 桃 啊、哦，一大念个桃， 木照 啊、哦，木照念个天， 桃 好，一大念个桃， 木照， 木照念个桃， 木照，木照念个天，你懂。 我不禁拍啊， 就对了，就完了。 木照念个桃， 对对了， 木照就念木头桃， 木头桃， 木照念个桃， 哎，念个桃，谁问谁？ 谁问谁？ 穆兆念个桃， 我知道。谁问谁？ 麋鹿问仙毫。 您等会儿，这麋鹿仙毫是哪儿的古人？ 还是刚才那俩人？ 还是那俩人？ 啊，对呀、啊，这俩人聊天就是这样 啊。 他问完他了，他还得问他呀。啊，您挺好的，我还行。哎，您怎么样？ 你这再来回问的， 那废话，那么那可不来回问吗？聊天不来回问啊？ 那 哦，就一人说话，那叫单口相声。 对对对，那我问，那他们问谁呀、啊？ 我那牌子怎么掉了？什么事？你看我多多的细致。哎，我说到哪儿了？哎，我那牌子怎么掉了？ 谁把你牌子？ 你老去提这牌子吗？ 问谁呀、啊？ 问。谁呀、啊？哦，呀，穆兆念个桃， 又得打头来。嗯，谁问？ 麋鹿问仙毫。 问谁呀、 啊？问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谁呀、 啊？老瘦相，背头，大脑袋，娘。 哎，这大脑袋哪去了？ 三月三赴蟠桃。 哎，您，行，您这什么日子头？ 王母娘娘过生日。 哦，我那也是过寿。 对， 您这也是过生日。 那当然了， 这 比你大了多少级呢？王母娘娘过生日。 行， 赐蟠桃。 哦，行，这算您说上来了啊，咱接着往下来啊，该说林了。 林， 说二木念个林。 您等会儿，二木念林吗？还真念林。 张飞问赵云， 问谁呀、啊？ 问黄嫂哪里去？ 哪去了？ 躲避密松林。 我说对了， 啊，奇迹，头一回这是。 赵云保黄嫂， 哎， 长坂坡， 还坡， 长坂坡 啊，坂坡坂坡， 对，保黄嫂， 该您了。 二木，聂个林， 谁问谁呀、啊？ 豪神问路神。 我，你别忙别忙啊！ 哎呀， 哎， 这东西啊难啊。 什么东西？豪神路神什么玩意？ 还是刚才那俩人？ 怎么还是刚才那俩？ 刚才不是豪仙问路仙吗？ 对，这回怎么神了？ 升级了， 这也升级、啊？ 升级打怪打的， 哎、游戏 打怪，大号现在是 什么大号？ 最棒的装备啊！整死你！ 这边还 不服就 PK， 来来，咔、 啊！小心红名啊！哎， 豪神问路神， 那问谁呀、 啊？问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谁呀、 啊？老瘦相，背头，大脑袋，娘。 啊，行，该我了啊！ 哎，我还没说完呢。 啊啊，哪儿去了？ 没说完呢。 我都不爱听你说了，我跟你说。 赴会紫竹林。 他紫竹林干嘛去了？ 找观音。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哦哦哦。 俩人聊天，下棋。哎哎，为什么没有车马炮？ 行行行行了。这里怎么老有我呀、啊？您这 是围棋，告辞了。这不谁家， 都这么无聊，合着、嗯、全都掉。 其实我倒不介意掉不掉，我就怕说完一场没人认识我。 不至于， 哎，就搁这儿，没事。 哎，咱接着往下来。 要不你去给扶去、哦。 咱接着说相声 啊，说相声。啊， 接着往下来， 该说什么字儿了？ 该说海了。 海， 哎，您听好了， 海纳百川的海呀、啊，海纳百川是有容的。 水美念个海，哎，你等会儿，水美念海吗？哦，还真念海。 有病， 哎， 神经病啊！疯了，你有病啊？人问你，你有尿啊？来，我把你。 你把谁呀、啊、你？ 什么玩意儿？ 怎么有我神经病？ 你有病啊你？ 等， 哎，你干嘛呢？ 屎盆子又扣我脑袋上了，您瞧见没有？ 神经病吗？这不是，疯子。 你缓缓，要不你缓一闸？ 你说不说还、哎、 说？水美念个海， 您等会儿 就 水美念海吗？ 还真厉害。 俩神经病， 仨也照样的。 周瑜问黄盖， 问谁呀？ 问孔融哪里去？ 灭绝了， 灭绝了，那就灭绝了。 早在3亿年前， 行行了， 霸王龙没有了。哎， 您打，您这霸王龙怎么还顺拐呢？行了，哎。 好像是顺拐的， 行，你哎，3亿年前我也不知道啊， 没， 不，你 恐龙已经灭绝 了，没有恐龙， 恐龙， 哎， 雷龙， 哎，大师，您等会儿啊，我发现你是那神，我跟你说， 尿尿， 哎呦， 来，我把你， 我跟你说啊，我说的是恐。荣， 孔融， 融四岁让梨，那 孔融四岁让梨， 哎， 懂得谦逊之礼， 没错。 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 哎， 霸占平 行。行，谁问？ 我多少年我没说。 嫌你是吧？ 你也得会呀，这是捧哏的。 哎，你这么较劲吗？说了，我就这段不会了。 好，听众朋友，这段八大吉祥来自于曹云金和刘云天的作品，他们俩确实是撑开了腿给您慢慢的使，估计他们俩在台上挺过瘾的。不过很抱歉的是，您今天一定没听过瘾，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给您放结尾了，还得请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关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 也未央，你的影子间。